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话六四屠城时广场冇死个人嘅原木最近逝世，享年91岁。嗱，原木啊，生前喺多个公开场合以政府发言人嘅身份发表咗反美嘅言论，将美国形容成为一个人间地狱。嗱，网上就传嚟一个故事，不过就唔知系真定系假。话原木个女啊喺六四之后冇几耐去咗美国驻北京嘅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嗱，签证嘅领事接个申请书一睇，哇，嚟嘅居然系原木个女。美国官员就问佢咯：我真系唔敢相信啊！点解咁讨厌美国，日日诋毁辱骂我哋美国嘅原木，会将佢个女送到去美国留学呢？嗱，原木个女一听，怯生生咁讲啦：佢系佢，我系我。由于依一番对话，原木个女啊要喺美国留学消息迅速咁传遍咗成个北京，喺当时六四风暴事件之后成为咗一单大丑闻，原木亦都因此遭到冷藏。有关上述嘅消息究竟系真系假就唔知道啦。不过本人绝对相信系真嘅，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四名港人被菲律宾裁定是藏毒，检控过程疑点重重，法律程序是怀疑是不公。伟大的祖国，你已经一视同仁，为什么不以慢慢州级别的支援去救助他们呢？外交部、环球时报、社评这些是不是可以发表严正声明要求菲律宾放人呢？当地环组织应该去法庭内外抢国歌表态，工联会、民建联、爱港之声在香港菲律宾大使馆隔岸拉怀额和应，必要时仲可以怀疑香港嘅菲佣渗透香港融入家中啊，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手段系报复。咁四名港人啊，以至之前嘅邓龙威先生，应该早就放咗出嚟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我都是講呢個四名港人咧，菲律賓蒙冤咁樣啦。咁咧，我哋嘅特首林鄭咧聲稱就會盡力營救咁樣。各位聽眾咧係關心呢四位港人嘅同時咧，都唔好忘記我哋曾經訪問過阿鄧龍威先生啊，威哥咁樣。咁咧，阿鄧龍威咧，佢依家咧其實係等緊一個終極上訴，咁係困咗喺一個禁閉倉嗰度咁樣嘅，咁咧所以咧各位聽眾咧都希望咧，除咗支持嗰四名港人之外，都繼續支持鄧龍威先生。我係強國新聞者白琪， 好歡迎到今節嘅強國新聞者，大家好啊 ，Hello， 咦，你哋兩個咁啱都係講呢個， 我諗起鄧生啊， 鄧生而家好似都有啲慘，因為咧佢呢一個事件，你話佢都做得好嘅，就係引起咗香港人嘅關注啦。咁但係即係喺菲律賓嘅監獄嗰個角度嗰個立場嚟睇咧，就話你玩到咁高調。即係擺明落我面啦，咁啊，即係再阻止佢咁樣行動噶啦，咁啊，所以佢而家咧就係類似一個向對外咧消息禁閉嘅狀態咧，就可能自己一個係韞喺水飯房啊啲啦，即係好難想象啊。總之就而家就即係斷絕咗嘅，咁但係咧就應該係啦，終極上訴咁樣，咁啊希望佢係即係 good luck 啦。 同埋希望佢嗰、那個即係生命咧就真係保持到嗰個安全咁樣，因為佢啲嗰個禁閉倉咧，聲就據聞有好多殺人犯啊，或者啲重犯啊，先會困喺嗰度咁樣。你啲菲律賓啲地方， 我估生命就應該。安全，但係即係嗰個即係一定唔方好對佢㗎啦。即係你想下，如果我哋係嗰個菲律賓監獄嘅嗰啲獄卒啊咁樣，可能都即係整蠱下佢都會有，所以都而家都幾擔心佢嘅。 所以強國生還者喺度再次、再三、再四。呼籲大家真係冇乜嘢都唔可以菲律賓呢個國家啦。我記得呢個再三再四再五呼籲咧，喺我哋上次訪問鄧龍威先生去清楚研究或者去講述佢件事嘅時候，當時都呼籲過。 鄧生自己都有講。 系真系冇乜嘢都唔好去菲律宾呢个国家。 系，我都选择唔去嘅。不过咧，香港人或者系我哋大家睇嘢咧，就有样好咧，就系咧，我哋就惯咗咧，就一件事还一件事嘅。 唔系话菲律宾人嘅问题， 系 佢个体制嘅问题。 系啦，系啦，所以香港人我就见唔到佢哋就话好仇视菲律宾人啦、嗯。即使当时发生菲律宾人质事件， 都唔会翻去打个菲佣。 系啦，真系唔会嘅，即系一件事还一件事咁样。咁所以咧，头先譬如阿 Win 嗰个引言咧、嗯，就话喂原木。咁樣佢係即係未必咁受美國歡迎咁樣，嗰、嗯、件事咧睇落可信性都幾高，咁但係最係令我佩服嘅係咧，美國最後咧都係照樣俾呢個簽證嗰、那個美原木嘅女嘅。 呢件事我有即係原木依件事 啊， 首先係佢細細依件事，同埋阿女依件事啦，即係我有兩個體會嘅。第一個體會咧就係口裡説不，身體很誠實咧，原來喺1989年左右已經係開始出現 嘅啦。不嬲都 係 咯。 我頭先講呢兩句啊，口裡説不，身體很誠實咧，就應該係2000年過後啦，先至突然間一輪嘅炒起啦。 即係用呢個形容啫， 係啦， 不嬲都 係啦，但係喺1989年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呢啲官，即係可以表面上同我哋講到幾咁即係冠冕堂皇， 係 即係去話人哋國家點點點，你就送個女去嗰度讀書，即係呢個。即係點樣理解咧？ 網上面都瘋傳啦，即係嗰啲咩中華移民共和國咁樣。 中華移民共和國 係啊，即係習近平佢嘅親戚啊、仔女啊，全部都可能有唔同地方嘅嗰、那個身份啊、居留權啊咁樣嚇。 即係依個係即係口裡説不，身體很誠實係第一個體會啦。第二個體會咧就係、是、原木響年啊91歲啦。咁我最深嘅體會咧就係、是、依、這個世界冇報應嘅。仲可以享受天年，咁所以我哋都係加快呢個民主嘅步伐。 唔係，咁可能佢最後嗰20年身體好多病痛咧。 我唔係太相信。 我都唔係太相信。 我哋好多人而家祝願啊，梁振英先生係 起碼要200歲，有100年喺個吊緊鹽水 啊。 係啊， 長命百歲噶嘛，不過係多咗咩多病多痛，長命百歲咁樣嘅。 仔女激鳩佢就死佢。係 啦，咁我唔知啦，即係我比較 即係簡單咁諗啊，就會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冇報應，即係我會覺得 唯有相信輪迴啦， 係下一世咯，唯有相信下一世佢變咗做啊，啱啱死咗 fit 大陸嗰啲咩咩咩法瘟豬啊嗰啲就係佢嘅下場啦，希望。 咁咁樣講佢係出嚟講嘢嗰個啫， 係 咁在嗰最魁禍首係咪佢咧？咁其實都好難講。佢、 冇噶啦，助紂為虐。 係打份工啫。佢打份工就冇問題啊。 佢一定有份助紂為虐。咁但係我因為近嚟佢細細咧，咪講多咗佢嗰啲新聞嘅，咁就話佢都係跟稿讀㗎咁樣。咁我相信你話完全係又未必係啦。佢有自己嘅理念啦。咁但係譬如當我哋而家是但一個做當年嘅原木，咁我哋都冇辦法講真話㗎喎。 咁、我只不過我都係嗰句啦，有報應嘅。 係啊係啊。 咩、 啊、 根稿讀啊？ 即係我相信有報應，但我希望係。 如果 MJ 依個理念或者依個講法係成立嘅話，咁所有漢奸都話：，我都係要揾食啫，屋企有仔女喎。 或者前納粹啲軍人係唔會病過啦。 No, 我嘅講法係全個體制嘅人全部都應該有報應。就唔係淨係 啊！同意依、這個我同意依、這個觀點， 即 係唔淨係佢一個有報應，係全部都有報應。 講得多我都有少少唔舒服。 俾紙巾白旗先啦，佢好似 人都 佢好似有少少眼濕濕， 有啲發燒啊， 有少少眼濕濕。嗱不過同樣係細細啊，最近除咗原木之外咧，仲有一個 多啊 。不過我想講一講咧，咁日日都有人死嘅。 唔係，但係今年係一啲偉大 人， 係啊一個全世界最誠實嘅原木。 系 一个全世界最唔诚实嘅作家，唔系唔止一个嘅，即系作家咧，听人话就最唔诚实，因为佢系好多即系天马行空嘅嘢啦咁样。咁之前几个月有香港嘅金融啦，喂，内地有一个叫做二月河嘅，都系即系近嚟先游咗。我觉得佢哋系咪融埋一齐？ 我觉得几可惜嘅，因为我系应该系3-4年前咧先接触。佢嘅書，我唔係接觸佢嘅電視劇啊，因為佢都怕佢嘅小説咧係改編過好多電視劇， 例如 康熙王朝啦、雍正王朝啦，后尾仲有咩乾隆王朝啦，应该系呢三部曲。 乾隆冇拍过嗰时， 乾隆有，因为今日喺百度有 search 过。 Exactly 就系呢啲嘅电视剧咧，令到啲人认识啊，原嚟之前咧系一啲小说改编嘅。咁我有系咁依睇过，但我冇睇晒落去，就唔系因为佢写得唔好，因为其他嘅书睇啫。但系知道叫佢认识咗一个呢个咁样嘅作家，原嚟而家先知道，原嚟即系佢一个文坛嘅，即系都几高地位嘅人嚟嘅。 哦，佢嗰个文笔啦，以至到佢嘅整个铺排，其实我睇咧系唔错嘅，真系唔错嘅。如果我嘅评价，当然即系佢始终唔系武侠小说啊，唔可以话用啲金庸小说同佢做一个对比。但系作为一啲历史小说咧，你会觉得系都好吸引嘅。好吸引！ 頭先 M J 講文筆咧，其實咧，即係我依兩日都喺度睇下葉月河啲新評啦，本身都唔係好認識佢。咁咧，我又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中國咧好多叻或者勁嘅作家咧，有共通點嘅，即係無論佢係寫愛情小説，又或者佢好似葉月河寫啲歷史小説都好，即係寫得好嘅。有共通點就係咧，佢細個咧好係好中意睇《紅樓夢》啊， 係咩？ 係啊。 咁唔係咁， 我都有睇喎。 咁中國， 你叻㗎，你俾人想先咁解啊嘛。 唔係咁，呢啲係中國經典名著咁，我諗即 係四大名著，我覺得點都作為一個文人。 係啊，即係同埋咧， 我未睇。 因為《紅樓夢》咧，佢用啲字咧詞匯係比較，即係佢四大名著嚟講咧，《紅樓夢》係最唔通俗嘅。 你睇咗未啊？ 睇過，但係咧， 我又文人咯。 但係嗱，我想查一查白琪嘅話，其實呢個《紅樓夢》咧，我係睇咗大概20回到，實在。太悶啦！我真係頂唔住。 因為佢用啲字係好深啊， 唔係深啊，佢個成個鋪排咧，即係唔似話睇《西遊記》或者《三國演義》係好有張力嘅。你一回跟一回之間咧，你會係 其實 用個追看性。 用電影去比較咧，嗱，如果你《三國演義》《西遊記》嗰啲咧係比較通俗少少嘅，即係你可能係真係。好似你電影拍嘅《西遊記》咁樣，即係好多好有娛樂性嘅， 好多激打鬥場面啊！《 紅樓夢》咧係文藝片嚟嘅， 係啊， 即係仲係王家衞有少少王家衞嗰種意識流嗰種咧，你可能咧佢係用兩頁用成千字嘅文字去形容一個場景出嚟，係啦，依個就《紅樓夢》嗰個風格啊，所 以你會睇到嘅。 啊！逼自己睇嘅， 犀利！即係譬如二月河咁樣咧，我都 二月河咧係真係會，你會係 keep on 你有我記得啊 ，M J 有睇有借俾嗰套係胡雪岩胡雪岩， 唔係仲有有 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係 雍正王朝已經係好好睇嘅，同胡雪岩都好好睇。 我睇咗四分一㗎，即係 OK 嘅，不過係有其他嘅書就暫時放低咗嘅啫。 如果你話同作為一個讀者啊，即係我唔係話貶低《紅樓夢》或者乜嘢，即係作為一個正常嘅。一个即系追看小说嘅，你会有一个追看性喺度。你睇胡雪岩，唔系胡雪岩，二月河嘅小说一路睇，你会系唔想放低本 书。我就系想问你一个问题咯，即系譬如一个未接触过二月河嘅读者，你会推介边一本？ 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一定系雍正噶啦。其实咧，因为基本上雍正是他成名作嚟嘅，其實你康熙或者甚至乾隆咧，乾隆係甚至啲人覺得他寫得麻麻地，因為雍正他係寫得真係有張力，但係亦都有爭議性，即係雍正王朝，因為雍正呢個皇帝咧，傳統嚟講啦所謂係比較負面嘅個形象，因為比較嚴苛，同埋比較同埋佢坊間話佢攞皇位嗰個手法係唔得正宗， 又話無端端由傳位十四子就加一劃一勾就變咗傳位於四子啊嘛， 進化得好緊要嘅，即係雍正呢個皇帝。 但係咧，二月海呢本書咧，如果 M J 睇四分一咧，佢係描述雍正個人咧，由佢仲係做緊四貝勒嘅時候，四皇子啦，點樣係幫康熙去做好多嘢，以至到一步一步康熙傳位俾佢，而八九十當其時係八王。 霸 王朵啲，朵啲， 奪 的啊！霸王奪的，點樣去？佢係脫穎而出，而後屘點樣俾八九十？有逼供呢個行為嗎？ 然後咧，我聽個爭議性咧，就我唔爭議佢嗰、那個追看性啊，好睇嘅程度先。我聽個爭議性咧，就係話咧，佢啲小説係好睇嘅，不過咧就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嘅小説咧，好似有少少。政治上啦為咗而家嘅共產黨咧，就加添個合理性喺度，即係好似有少少喂政治正確得滯喎，有冇咁嘅情況？ 任何一個依個咧，亦都係我哋一直希望帶出嘅。任何一個作家生活喺國內，佢無可避免嘅，佢都要去配合黨。 配合國家的發展。所以點解亦都一個原因，金融小說在八十年代之前，鄧小平睇之前都是一個禁書嚟嘅。但是因为邓小平喜欢看、国家领导 OK 放行才可以成功入到去。 还有很简单的，意欲何死呢，中宣部是立刻送了很大的花牌过去、嗯啊、其實 你带出什么意义呢，如果你这句说话、就是、你 其实某程度上呢，我不是说叶宇豪是帮中宣部做的、嗯、我只不过说是调回转的， 中宣部支持他啦， 认同他啦，因为其实共产党的政权呢其实是都几幾宣揚清朝嘅， 係 因為其實清朝嗰、那個 高壓與懷柔並重， 嗰個風格係同依家共產黨嘅統治係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咁樣嘅、嗯，尤其是佢係好中意講康雍橋，煲起康雍橋呢三朝，嗯、因為佢真係即係所謂叫強盛啦，但係同埋佢行嗰個政策同共產黨其實係有少少一脈相承，即係同以前。再耐少少，明朝宋朝是不同的、 嗯、 你例如宋朝是相對是自由一點的、嗯、你沒有限制貿易的、嗯、但是清朝有的嘛其實、 嗯、 是 是的。還有呢，其實呢這個二月河呢，其實他說過呢為什麼他是寫康雍乾呢， 是 其實他這個康雍乾這三部小說叫落霞三部曲、 嗯、 落霞三部曲其實名字很漂亮， 是、啊、 即是他自己叫一個叫落霞三部曲， 為什麼落霞呢， 就是說落霞其實很漂亮的，即是康雍乾就說、哎、盛世、啊很強盛、啊、很繁榮、啊、即是很多、嗯即是甚至有少少英雄人物、 啊、 但是夕陽無限好嘛， 只是近黃 昏，是的、啊、跟著呢、嗯、去到乾之後呢就是急出下滑啦， 系。 其实我会觉得咧，佢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嗱，先讲翻雍正王朝先啦，即系我认同白琦嘅。先讲翻雍正王朝咧，佢系用另外一个角度，睇紧白琦都有讲嘅、 嗯， 就去描述翻佢哋所谓嘅对雍正嘅一个睇法咯。 嗯， 咁我认可嘅，亦都 buy 嘅，因为佢描述得咧系都好真嘅、 嗯。 譬如康熙末年咧，系、嗯、好多嘅贪腐啊、卖官、买官啊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嗯嗯，因为经过雍正嘅一个整顿，同埋佢咁强硬嘅作风，先至可以有后面嘅一个乾隆盛世。 我几佩服噶，即系咧能够喺嗰个共產黨的一些、框架下面呢、嗯、就去、發揮，然後呢是令到咁多人都覺得、啊、好看，這樣、嗯、這個是勁的，但我就覺得可悲的是呢、嗯、因為呢、我都是近年才知道的，即是一個文人、一個藝術家、嗯、通常呢他的、政治觸覺呢原來是一個一脈相承的東西，即是會等同的東西，所以我們比較有政治觸覺。 任何我要糾正 MJ、啊、首先香港是中國不可分裂一部分先，我們必須首先這個前提是必須承認先，第二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生活、任何的態度都要在一黨之下、所以包括創作我們不應該是認可二月河的、啊二河先生， 是 应该反而觉得是应该的，是必须的。 但是内地有一样东西好，有些作家劲就是呢，他在一个框架之下他是会有做到一些借古讽今。以下呢其实呢、 我想听一下例子。 其实2014年呢叶月河就接受过一个人民日报的访问、样呢，其实他讲他自己即中国现在的看法样、我讲一点他说。葉月河講，佢話佢曾經同阿黃岐山有講過，話滿洲入關嗰陣時咧，得80,000+人，即係士兵啦咁樣，加埋吳三桂喺山海關嗰30,000+嘅軍隊，一共咧不夠12,000人嘅軍隊。漢族嗰邊，李自成軍隊超過100,000，明朝軍隊都有200,000。好啦，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依130,000人就打敗咗400,000人，佢想講咩咧？佢話。喂，是不是漢人的制度不夠先進呢？不是、哦、漢人制度先進一點，但是如果你腐敗的話，先進制度下的400,000人都是一堆腐肉，不腐敗落後制度的130,000人都可以將你剁成肉碎，將你400,000人， 即是背後意思是 他，因為他這個訪問是說腐敗， 是 即是他基本上他不是用為什麼明朝會輸呢， 就是腐敗 了，就是因為腐敗咯， 即 是制度是不是漢人的制度可能真的好一點，但是腐敗了 封不封金呢，就即大家自己解讀啦，即是我挺佩服文人呢，就算是哪個地方文人都是呢，有些東西就是大家心中有數，即是能夠知道的道理，但是呢些文人呢就用一個最顯淺，可能是好像二號剛才講的例子那樣，是可以很輕用一個例子，用一個故事這樣去解讀給大家聽，而這些是我們即未必講得那麼清楚的東西，而這些是文人的責任。 我想講一個他講的一個例子，他直情在講不要迷信經濟實力，他這樣說政治腐敗呢就不能拿經濟繁榮去抵消的樣子，他說如果一個政權呢不能治理腐敗問題，他經濟實力多強大都好呢，他都是會倒的，但他再舉多一個例子，我這個很有感受，他說腐敗呢就好像社會的糖尿病，他躲起來的，你看不到的，但是不知不覺呢就慢慢吃下吃下，最後引起併發症呢你又不堪一擊了，你又救不回 了，那他又不是他又不是講現在的， 他這個就沒有借故了， 他又不是借，他又不是講現在共產黨，共產黨都不腐敗， 是的，習近平主席不是一向都是打緊貪腐咯， 他在講以前而已， 不過打對家的貪腐而已，自家的貪腐就未打住， 他講美國，他就講美國， 總之不是講共產黨，共產黨一點都不腐敗， 是的， 不过呢我自己咁睇啦，即係作为我哋之前好多集有讲过咁，任何有框架之下嘅创意工业，包括我哋嘅文人又好， 一定打 或者係电影又好，始终都係有一个打折。我最近出差返国内，真係一打开电视全部到现在为止都係一系就打日本鬼， 斯坦日本人 系斯坦徒手斯坦日本人，爷爷八岁时又被爷爷被日本人杀死，即系仲系呢啲电视剧， 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无可救药噶， 甚至我睇一啲歌唱节目，我比较中意睇音乐节目咧，好多即系唱一唱嗰红歌咧，即使佢唱功几好咧，我真系顶唔顺啊！ 中国祝福你， 伟大的祖国啊！我真系顶唔顺，真系顶唔顺。 同埋近排咧，即系冇讲一啲即系点样鼓吹啦，调翻转佢系禁咗好多嘢。近排连话圣诞节都唔俾庆祝啊嘛。 不嬲都唔俾慶祝噶啦！ 佢直情依家明文規定話唔俾 點樣叫慶祝咧？食飯仲唔俾慶祝咧？ 你商户賣同聖誕有關啲賣聖誕老人都唔俾依家， 唔俾宣揚， 係 啊，西方嘅文化價值，邪惡嘅西方，美帝。一个人间地狱的节日， 嚟到节目尾声啦，就到圣诞啦，该庆祝的都应该庆祝的，咁啊，希望啦，即系祝愿啦，圣诞节啦，即系祝愿我哋嘅 齐齐整整啦， 齐齐整整，即系希望啊，我哋节目可以做，起码做到出年圣诞先啦，唔好话十年后圣诞啦， 同埋我哋继续可以过到关啦，圣诞好啦，系啦， 即系同时真系希望我哋嘅，即系包括头先所讲嘅腐败嘅行为啦，包括。我哋即系我唔再想打开电视，都系徒手撕裂日本人嗰啲节目啦。 系啦，即系同埋我哋个节目嘅立场咧，我哋都系讲美国系腐败好多嘅。 系啊，嗱呢啲就我哋嘅圣诞愿望啦。Joy to the world， 中国幻想。 同埋喺贸易战上边咧，我系非常之讨厌。美國同埋我係絕對支持華為， 你係代表中國啲豬講噶嘛？ 唔係，我諗住啲大豆嗰啲啊，我諗住買華為手機啊，係啦，即係我依家講明先。 你唔係用緊嘅咩？ 嚇， 不嬲都用。 唔係我依家用三星，但係我 iPhone 要拉出嚟打喎依個。 唔係三星冇問題 ，iPhone 我係永遠唔用噶，我係唔會用 iPhone 呢啲咁嘅電話。 得喎，韓國真係唔得喎。 從未掂過嘅美國嗰啲產品入去。 不会掂的， 是 啦，即是如果一掂我真的打下去， 是 啦，好啦，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咁我哋咦圣诞，咁啊我哋都系全年无忧嘅，咁 如果我哋个听众突破200万人咧，我哋就会送出圣诞礼物，我哋一集啦， 华为手机啊，同埋慢慢租嘅 Hammon 一个，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